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双休日，我们仍然要和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呢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还是接着和您一起分享来自北京市曲艺团前门老舍茶馆驻场演出的现场实况。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一段洛派京韵大鼓剑阁闻铃，由青年演员张希文表演，伴奏马小祥、鲍丽、王雪。 窗外不住的叮当、 不相生，忙问道外面的声音，却是何无言高力士走，林中雨点和檐下见，这君王一问此言哪，长吁短叹。 了言论，把告状将。 追悔心情啊，旧情啊。再不能沉香亭拂掉蜻蜓，再不能弯月楼头同弯月，再不能长生殿里住长生，我二人也深思欲到乾宫处，你还说恩爱的夫妻世世同到今，烟鸟在二人何处，几度思量几痛情，窗儿外铃声儿断，许那一声更紧，房儿内残灯儿半灭，欲踏如冰，柔肠儿九转破节，多情欲断，泪珠儿千行万点，万点痛红，这君王一夜无眠，悲哀到笑， 谢谢谢谢，啊！今天看到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特别开心。那接下来再为大家带来一段啊，京韵大鼓的经典曲目《迎春曲》。

江岸上游，处处的那些当归，这把油香的那么可闻，阵阵的秋风吹得人倒爽，水浪谁借着风音在耳轮中猛听得的那么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风儿摆动了秋叶，这把落只在了秋在秋坡前，秋草中，耳边像又听得那么絮叨叨的是那寒穷耳的声音，叫得那么叹傻人。秋草黄啊黄，秋光满目啊啊天气。 了我坐，五秒神堂我站起，存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霎时啊间风儿轻，月儿朗，月朗风清真好，桂林旅顺那浊江啊，我就朝我前高奔，猛听得在江边遇上有我人夫，琴敲我腹，闻琴音心神，闻定柴蛋儿放置在了地呀，呀呀沉空中你叹烟灰才告他的命大 是我巧妇无知，我在此提亲。此山之中巧妇也因采柴归来的晚，正值一轮琴音，闻君此处操琴，因而止住步。那位俞伯牙他是哈哈的大笑，是个砍柴的人呐、问来问去，乃山野之中打柴一樵夫。我想这穷山僻壤野店荒村，大概也无有什么高论，他竟敢口称听琴二字，真叫我脱发一笑啊！哦哈哈哈哈哈哈哈！伯牙闻听，心中不悦，真乃是山野村夫，忙口胡论。子期说，你既知此处我有那高明客，想俺这穷山僻壤的野店那荒村，在那窑琴上有漏记八节七步步，曾记得不对那知音，绝不该那挑动了窑。樵夫之言却道闻而哑，可莫笑渔樵也水共山村，吩咐声从人朝上请，你们请上啊那位樵夫，我他谈心，有从人答应一声，就把这个官穿下，走上前对那钟子期，忙把话云。我向樵夫说，你见了我们家的大人，须当叩首。问什么言语都要你呀留神，钟子期昂然不睬，官船上见伯牙长一不拜，说有是官体焉能与他胡安理，说你一旁坐下，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钟子期他并不谦让，居然落了座，伯牙不悦面含尘，也不让他吃茶空对坐啊。方才岸上 是一听亲妈那位子媳说不敢深知那略小一二王总管莫要你不良人郭牙说乔公口称听秦论我有几宗师不得那么甚之因那我且问你此秦当初什么人呢把他留下流落何处那因为什么叫妖秦造秦当有什么目那什么人造这一张秦字堂堂全说对就算乔公你知子期说琢磨本事伏羲氏流落瑶池那因此叫瑶琴造琴当有梧桐木上结秋下结婚一去那中结又清浊两相云出了一位回首的这个木匠刘子期那早了成了这一道棋什么人富得好富到何处能够那会何人那什么人以秦丧了了他的那个命什么人以秦骂过什么人渐渐壮壮全说对就算乔公你知子期说此秦文王富得好富到了庙处那长长的会仙人文王世子伯邑考他也曾以瑶琴会骂过纣君大妓女定下一条阴毒计周文王那世子入世子命归几寸难合分舌纹虽按着什么阴阳造功何时几尺几寸零几分什么人好得什么人好战上边共有先几根内字字行行全说对就算乔公你指引子期说千安八节宽八寸围窄四寸四季分舌纹虽按着周天阴阳造功何时三尺六寸零一分文王好德武王好战上边共有仙七根愿透九霄鸾凤席海龙虎琴宇宙调丝惊仙赋那本是瑶池雅乐唱他半斯文伯牙说你字字行行全都说的对你可知我